哇，正！重温下呢集无底深潭先。无底深 潭。唔好啦，我想睇客次云来。 唔制啊，我要睇东头湾道99号啊！今晚单案我想听啊。东头湾道 99号。唔使争东头啦，上一次我满足晒3个愿望，梗系申请3合1套餐啦。只需要269元就可以3个月无间断欣赏暗黑10:30所有节目，仲可以下载声音档案随身听。仲唔快啲登入 www.radio99.tv 选购？喂，仲等咩啊？唔系等天光系嘛？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本节目涉及灵异内容及经历，可能会引致听众不安，当中提及的堪舆资讯和占卜内容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冇错，你睇嘅就系无底深潭。 点啊，西环张学友？ 点啊，直播啊，我哋今晚。 哇，原来你嗰啲口才啊，嗰啲 口技，口技， 歌艺哇，真系超 OK 啦。 今晚就简直系技惊四座啊！ 诶，哇， 如果头先听漏咗，真系惨啊！ 喂，作为我哋收费之后第一次直播，我梗系要啊！真系俾啲嘢睇，大家睇下先得噶。 哇！咁你平时收开几钱一只歌啊？ 我啊，好平嘅啫，学友收几多，咪收1/10咯，系咯。 哦，我要 cam 翻你，见到一路揞住第二日，我而家耳膜穿咗啊，知唔知啊？ 系咯。 冇人叫你咁快戴个。 讲嘢。 冇理由你叫你咁快戴。 哇！你唱歌震到，哇！就成个耳膜穿咗，咁点算 ？OK 啦。 OK 啊，仲话你 cam 翻医药费。 黐紧医药费 啦。系。啊，肥叔点啊？你又开住个？ 唔系，我开试下啲直播嘛。 哦，试下得唔得系咪？ 即刻试下咪。 咁我哋提一提啲朋友啦。咁啊，有啲朋友就可以嚟我哋呢一个嘅。如果你嚟咗，其实已经知道， 唔使讲 啦，已经系啦。咁啊， 未嚟又点知道咧？ 未嚟都 要嚟嘅就会嚟。 系咯，呢件事好乱咯，好乱啊！大家都话 咁啊，大家如果睇到直播啦，咁啊可以同我哋倾下偈啦吓，喺啊，譬如我哋嗰个 chat room 嗰度啦。咁其实咧，平时我哋都想话偶然间做下直播啦，亦都可以 po 条 link 上去，系嘛，俾大家咧即系未付费嘅会员咧可以。俾我哋游說到嘅入嚟，我哋 唔係游說，呢啲叫做俾佢睇下版啦， 睇下版係咪啊？即係入嚟玩下啦 ，join 下我哋嘅 party 啦。咁啊，擺低269元就可以聽3个月嘅免費節目， 又有肥叔啲歌聽，幾好啊！ 又有鬼故王啊，真係 幾着數， 幾好啊，係咯。 我頭先話269可以聽3个月嘅免費節目，你話我係咪 short 咗？ 梗系未瞓醒啊！无底深潭简直未瞓醒啊！你 哇，因为今日咧我录咗东头咧录得太耐，所以个人有少少。 你放心，所以今晚咧呢一集嘅无底深潭咧，我哋主力都系交俾呢个 冇错啦， 风水奇阵啊！ 我真系过嚟蹬下脚嘅啫， 蹬下脚啦， 蹬脚争一个人啊，4个人啊，打麻将有啊 ，Kevin 仔 咪咯 ，Kevin 仔生日啦， 趁佢生日嘅时候就掠佢一笔啦。 系啦，咁啊 Gary， 恭喜你生日快乐，点首歌俾 Kevin 仔。你听系点嘅歌咧？请问 头先唱咗俾佢听， 生日快乐。 哦，头先 寂寞的男人咯。 哦，头先我哋唔系唱咩咩听？ 男 男语蚊猪手咩？ 男语蚊猪手啊，系啦。 係啦，咁啊，而家其實喺網上面咧，即係睇緊嘅朋友咧，我諗都係好多係會員啦。 冇錯。 咁其實每一位會員咧，你都可以邀請你嘅親朋好友啦，嚟到聽我哋睇我哋嘅節目啦。咁頭先再講一次啦，其實$269咧係睇三個月節目嘅， 係， 同埋咧係每晚都可以一睇， 星期一至日。 咁你買咗個 account。咁啊都 OK 喎，全家人都可以睇喎，係咪先？係啦，咁啊大家各取所好，咁啊想睇咩都得嘅。 為人為己啦，係嘛？為社會造福啦。 你知唔知我哋 Toronto 有個聽眾啦？咁佢係咪 Toronto 啊？好似唔係喎，死啦！我成日記錯住喺邊，溫哥華好似。咁佢咧就佢嗰度6:30到啦，即係我哋開波嘅時候。咁佢就特登校咗個鬧鐘，早啲起身。 早起身。 哇！佢平時佢好似以前係7:00嘅，佢一早起半個鐘，跟住咧聽完咧先至去翻工。但係咧佢放假嘅時候咧都係不斷咁重温我哋節目。 犀利犀利！ 佢話咧用5-6個鐘頭咧重温節目㗎。係咁樣㗎，你話真係係咪造福人群咧？我哋 簡直啊！我哋係造福成個社會啦。 咁我哋嘅題材咧其實 多元化啦， 多元化啦嚇，有朋友都讚我哋多元化。咁我但係你話即係一年365日咁做嘅話咧，都唔係365日嘅，中間都會 break 下。咁我哋 逼啊！你話俾佢聽唔逼啊？係 啊！ 你講咗話唔逼啊？ 舉手話唔逼啊？ 我消委會告你㗎！ 咁我人真係啊！ 我消委會告你 嚇，告乜嘢啊？咪話3個月？ 最多我咪唱兩個半鐘咯，冇辦法算啦。 喂，其實我哋遲啲可以搞呢啲 多謝你啊！ 音樂節目幾好做啊！ 可以自娛咁樣，好似好開心。但係今晚咧就真係造福人群啊！ 人群，你講咩先？ 做乜人群啊？ 嗱，你講清咬字清楚啲。 人群， 雖然我哋唔係正統嘅電台，我哋但係咬字都。 造福人群，喂，唔俾咬字咬你唔得嘅，系啊， 你想咬乜嘢得？ 系啦，咁啊，今晚 鬼古王啊，多才多艺噶啦，不嬲。 鬼古王啊，不嬲啦， 有才有艺啊，你真系当陈圆圆咩？ 但系今晚咧就风水咧奇阵咧，我哋阿鬼古王有咩介绍俾大家咧？都知道咧风水好犀利噶， 风水犀利，唔系我犀利，实在。 你以前講嗰啲風水咧，我見咧好多人揾你嘅，好多回應嘅。 係啊， 咁啊，大家如果有咩想問鬼故王咧，今晚借住呢一個直播機會咧，就互動下啦，喺我哋嘅網。 其實我都係想咁講，即係咧就直播咧有呢個好處咧，大家咧我做緊節目嗰陣時候咧就可以一路問嘢咁樣啦。咁今晚我哋有主題嘅，今晚嘅主題咧，大家睇得明嘅睇啦，睇唔明嘅話都係要睇嘅啦。 要睇咗幾次咯。 嗱，今晚嘅主題叫做嫁個有錢人啊，咁啊係。所有男性的观众不用看呢？ 不是要钱的嘛， 要钱啊， 可以娶埋的嘛， 或者他自己不是他自己做个有钱人先可能 是 他娶人 的，那最主要都是讲 姻缘 桃花， 桃花，我哋讲阔啲嘅，桃花眼咧系最重要嘅来源啦。如果眼大大水汪汪嘅，当然就系呢个桃花眼。 日本卡通嗰啲啊嘛。 咁眼大大水汪汪咧，仲要得嚟咧，就要一样嘢嘅，就系黑白分明。 系 眼白同埋呢一个眼珠咧，一定要睇到嗰个好清晰，同埋好清嘅成只眼。 咁唔好咁混浊啊嘛。 唔好咁混浊。 系识唔识啊？识唔识啊？ 你呢隻眼啊，真係好難講啊！ 咁啊，雞眼 同埋圓要圓啲嘅，咁樣呢種咧就桃花眼啦，就即係容易其實好簡單，其實。讲乜嘢呢个风水啊面相啫，其实咧听到咁嘅眼 咧，其实唔 使啊，我已经吸引人。 唔系鬼话，我用我判断佢多唔多桃花，其实我睇嗰个女仔个样靓唔靓就知嘅。 咁你嗰对眼咪影响咗样靓唔靓？五官啊嘛，系啊，嗰五官好啦。但系问题出嚟啦，就话如果有一样系眼大大嘅， 咁乜有事？ 咁但系头先其他嘢，例如呢个眼白同埋眼珠唔得黑白分明，系有啲混浊嘅。咁你覺得佢有符合咗個條件喎，一樣眼大喎，咁又算唔算係桃花？係咪眼突啊？眼大啊？咁又有冇桃花咧？會唔估到咧？ 應該唔會喎，如果頭先係嘛，即係比較明咩眉清目秀啊嘛，正所謂係咪先？ 嗱，其實如果當你有同樣有一對大眼，但係你對眼已經係冇咗神嘅，黑白又唔得分明嘅濁嘅，而濁得嚟咧，如果你眼白地方咧係。帶紅嘅，咁樣你要小心少少啦。 眼白帶紅啊，即係啲血絲咁啊？ 唔係血絲，你血絲唔夠瞓啫啊。咁如果你少少粉紅喺隻眼嗰眼白嗰度咧，你就唔好以為你自己 啊，是有啲咩病先？頭先講咗咁多嘢出嚟，咦，係咪肝有事啊？腎有事啊？啊， 因為我眼黃啫，如果肝 中醫啊， 肝有事就眼黃， 係啦，我就唔識分啦。但係問題就係，如果呢種情況咧，就有機會會喺嗰段期間會有一啲桃花劫， 係 就要小心啲。 桃花劫， 即係對住眼，如果突然間嗰啲眼把紅紅地。 啊、 粉粉紅嘛， 是啊，咁、你平時都眼大大冇神，你點樣都係冇神，你瞪到眼幾大都係冇神，其實冇神好容易自己察覺 嘅。 咁呢一種情況咧，就一定要小心啦。咁呢種咧就可能係一個叫做桃花劫嘅出現嘅先兆。 桃花劫咁緊要啊？ 係啊，咁當然桃花劫未必一定啊，真係俾人捅兩刀嘅，明白？啊，即係可能有啲即係啊，有啲叫做異性。纏繞住你咯， 係咩？ 唔係個個中意俾異性。 咦，咁啊，即係花姐成日都有桃花。 啲唔啱唔啱 feel 嘅異性纏住啊，夠死啦！ 啊，一定要啱 feel 唔得嘅，明白？ 你啱嘅就係啱嘅，就唔係咩桃花劫啦。 你知唔知花姐 點啊 ？fans 都係桃花嚟㗎。 我知啊。 系咯，咁你系咪一定要同个 fans 啱 key 啊？唔系噶嘛，你 最好啦。其实都几忙嘅，讲真的。 花家姐人咧专一啲，我人就懒，我人咧就咩嘅懒啲嘅。 我冇乜所谓， 我冇乜所谓啊。fans 就系 fans， 啊 fans 爱戴我，我咪爱戴佢咯。 咪咯， 啊唔需要讲咁多嘅呢啲。 咁点咧？而家有啲 fans 话又话睇唔到，又听唔到咁 样。点样啊？ 但系有 fans 话而家冇事了啊。 系咯，其实系唔知咩问题，应该冇问题。 唔紧要，我哋 应该冇问题。冇問題啊！我睇到啊，因為我哋自己做都做緊內部測試嘅，都一路 mon 緊啊，我哋 mon 落去都冇問題嘅。 係啦，快啲入嚟聽啦，聽呢個桃花點樣嫁個有錢人或者娶個有錢婆啊？ 係啊，好啦，咁我繼續講翻 可以唔使做啊？ 係啊，繼續講翻喺對眼嗰度啊。如果頭先嗰對眼只係由圓形換咗三角形，你又覺得點樣？ 三角眼係點啊？即係對眼係個形狀係三角眼。係 啦，即係偏三角，冇人對眼真真正正等偏三角，係唔會有 外星人。 外星人都我諗唔會有， 外星人都未必 有三角偏三角形嘅眼嘅。 高竇啲啊，呢啲人應該 高竇啲啊， 係咪？即係冇咁隨和咯。會唔會 咧？如果你係頭先嗰種眼，但係對眼係偏三角形咁計咧，呢種桃花咧就會好，即係叫唔好咁聽啦，叫冇咁好聽啦，就係、是、呢種係叫主動型少少嘅，即是咧啊， 進取啲， 係啦，進取啲好聽啲，我哋用啲形容詞好聽啲， 冇乜所謂嘅，就我覺得呢啲 即係隨便啲， 中意咪上咯， 係啦，係啦。 咦，咁我下次都要候住啲三角形眼， 三角形眼啲係啦。咁啊，如果至於佢係攬物型嘅。攬物形亦都係頭先我講嗰種眼啊，係啦，又黑白分明啊， 攬物 水汪汪啊嘅攬物形咧，咁咧嗱，頭先三角形嗰啲啊隨便啲啦，咁啊攬物形嗰啲咧， 攬物形咪外星人咯， 唉， 你咪即係你咯， 我咩型啊？ 你咪攬物形啊嘛，唔係你係外星人啊，我就你係外星人啫。 攬物形嗰啲都係會有桃花嘅，但係嗰種桃花咧，即係頭先講啦，三角形嗰啲就主動型啦，啊咁啊攬物形嗰啲咧就係叫做 被動啲啊。 佢又唔係被動嘅，佢都係主動嘅，但係咧佢就係風騷啲，佢主動得嚟去引人哋埋嚟。 咦？ 引人哋 埋嚟。呢啲最難。 風騷型 呢啲就係最正喎，應該 都係正。 未必㗎，咁佢中意。咁唔代表正嘅喎，兩件事。 所以你有冇留意到咧？有陣時咧，有啲女性咧，你望到佢嘅樣子，哇！點解佢個即係唔好話佢生得唔好睇啊？ 即 係 一般啲或者平凡， 即係平凡啲。點解咁多男朋友嘅佢一腳踏幾船咧？你諗極都諗唔明啊！你睇低佢對眼，你就會明嘅啦。即係佢本身係有呢種咁樣嘅魅力嘅存在。有陣時女人唔需要一定真係好靚。 唔係咁靈魂之窗係噶嘛？因為你第一下咧，你接觸佢嘅時候，好多時人與人之間，你就望一對眼先。咁呢個係確實有啲幫助，我真係覺得。 係啊，即係一定會有嘅呢個幫助。咁樣就即係大家留意一下啦。如果身邊啲朋友啊，可以留意一下佢對眼啦。咁有。 咦，咁鬼話講，我想問下咧，如果頭先你所講嗰幾種型嘅眼咧，除咗幫助即係嗰啲情塔塔之外，其實做生即係譬如舉個例，我做 sales call 單 call 客嘅，會唔會有幫助咧？都會有多啲。 有幫助，係啊嗱，調翻轉我哋去睇一個人即係我哋睇一個嗰個人信唔信得過咁計，你當然你都要睇翻佢樣啦。你有個 sales 走嚟 sell 你，你望一望佢。我樣誠唔誠懇先啦，信唔信得過先啦。咁佢對眼咧就表露咗好多嘢出嚟嘅。咁頭先我講嗰種咧偏三角形眼嘅人咧，就小心少少啦，係啦。咁佢相對嚟講就係 叫做古惑少少，係佢會古惑啲嘅。咁啊，即係古惑啲，我用另外一個名詞嚟稱呼佢啦，轉數快啲啦，咁啊好聽啲啦，係嘛啊？咁啊，呢一種咧，你要小心啲啊。咁啊，其實呢種人咧，佢嘅桃佢個桃花人緣咧都唔錯嘅。點解咧？因為佢轉數夠快 啊嘛， 係啊係啦，又醒目啲啦，知道人嘅心嗰個心意啊，佢可以好容易咧窺探到你心裏邊想諗啲咩嘢，然之後咧就就住你心嘅嘢嚟講咯。 但個人唔夠真咯。 冇所謂噶，佢其實佢立咗好多朋友翻嚟嘅啊，咁呢啲朋友邊啲係真朋友，邊啲假朋友咧？佢其實佢唔自在啊，佢亦都唔 爭在， 友誼係虛假喎。 佢其實佢最主要喺生意上面著眼嘅， 係咯 啊，佢犀利啲噶嘛啊，咁係咪虛假唔緊要噶？我你同我虛假唔緊要啊，你同我開張單。冇所謂噶，啱唔啱先？虛假咪虛假咯，最緊要你幫我開張單。 即係你係講嗰啲咧，誒把口朗個油嗰啲 sales 咯。係 啊，嗰啲 sales 你好似遇到好多，好似 經歷咁。即係呢啲都係成日見噶啦。咁啊，有朋友話咧，撈嚟撈去都撈唔到。 係撈唔到， 唔知點解 撈唔到啲乜嘢咧？ 撈唔到，撈唔到個靚仔翻嚟， 撈唔到油水， 撈唔到，係。 捞唔到啊！捞唔到系咩？你用乜嘢咧？请问 系啊，你用乜嘢？ 不过佢都听唔到。 用乜嘢途径去睇咯？就系 用电话， 用电脑啊最稳阵嘅，当然啦。但系如果用电话就我哋用我哋 app 睇唔睇到噶今日？今日睇到 都睇到，都睇到。头先我咪开 啦，用 app 啦。 我头先咪开 app 开网站同 app 啦，应该 用 app 啦。 系啦，又呼吁下各位啦，如果真系睇唔到，可以试下用IBHK 个 app 啦，吓。入去呢個叫做即係立即收聽嗰度，立即收聽嗰個位，咁樣就可以睇到噶啦，就唔係現場直播，係立即收聽， 係啦。因為嗰個 flash 係咪個電話個 flash 都係有問題啊？阿 Kelvin 仔都整好咗啦，哦，咁撈唔到就可能都係 WiFi 嘅問題啦，會唔會咧？ 都有咁嘅機會嘅。 係，好，繼續講。 好啦，咁我繼續講啦。好啦，今日我哋講風水啊，唔好講面相住啦。我哋就集中翻風水。 咁你頭先所講嘅眼嗰啲，即係屬於先天嘅啦。先天就唔使點做風水都掂嘅咯。 你又唔好以為先天啊？你冇見過你啲朋友變樣咁？ 啊都有喎，我自己都變啲啦，我自己都 我都有變啊， 有睇翻以前啲相誒啲眉啊，啲好多嘢都 睇翻以前花家姐嗰張冬菇頭樣幾衰 咩料啊而家你 有啲唔登得出嚟嗰啲我都睇過， 我唔想個人你要登出嚟冇計啊，你唔俾人登啊， 係咯， 頂你啊， 即係樣會變，而家好啊，即係而家話你好嘢， 而家 阿鬼姑逼我講粗口， 唔係而家 第一次喺呢個呢個麥前面講粗口， 你咪講咯，我而家讚你樣靚，我 而家讚你而家出鏡靚咗幾多啊？ 相由 心生， 有進步啊嘛， 有時都係一種自信嘅，可能 係啊。 當 你哋個個話我靚，咪話覺得自己好靚。 自從識咗鬼姑安同肥蘇之後，你咪靚咗啦， 係 咪啊？ 繼續講到邊度先？ 繼續講到咪相由心生咯，即係話人嘅樣會變嘅，即係我頭先講過嗰種叫三角形眼咧，你冇人我出世就係三角形啊，跟住大大下會變咗圓形，會唔會咧？哦，你真係會噶。但係問題咧，當然唔係變咗天生嗰種圓形咁圓啦，你會相對係會圓咗啲。例如佢頭先嗰啲叫等邊三角形嗰啲咧，啊，嗰啲角冇咁尖咯，係嘛？ 正如我發覺我下巴都唔同咗嘅， 係點解唔同？我咗韓國整， 唔係啊！我發覺以前黐家啲個下巴好似掘啲，而家咧成日唔喺屋企咧尖啲嘅。 系， 唔知系咪咁咧？我唔知。 好啦，兩位， 你白食少咗嘢啦。 完啲私人計啦，咁 咩私人？人哋聽眾關心嘅，你成 唔係啊？成日有 關心自己個下， 唔係啊，相關噶嘛。 咁有聽眾同佢差唔多面型噶嘛？ 係啦， 係啦， 都係靚仔。 我想問下你，鬼故王有啲女仔啦，嗱，咁我哋女仔都會睇翻女仔噶嘛。咁有啲咧就好似一行出嚟就好甜美啦，佢可能個樣唔係好靚嘅，但係咧成個樣成個 feel 係好似好吸引。男人咁啦，咁有啲咧就好似好高不可攀，好高傲咁啦，咁啊就桃花源又唔好，桃花運又唔好，咁其實個問題係出喺邊咧？ 性格咯， 個格衰， 性格影響命運啊嘛，有冇聽過？ 格高傲得滯咯，人哋男人怕你咯， 個樣高傲得滯，唔係只係邊度出？ 但係性格影響你命運係 係咯， 係都係同相學有關嘅。 唔係我諗緊係咪都係對眼為主咧？因為有啲女仔可能佢咁好似個眼好似好惡啊。 人嘅接觸第一個位置就係對眼啊嘛，人與人相處就係眼望眼先啊嘛。咁佢望到你眼神已經覺得你唔友善啊，或者覺得你高竇啊。啊，咁咪唔睬你咯。 唔單止喎，有啲女仔咧就把聲咧就好似好似吸有股魅力咁樣吸住你咁喎。 係 啊，有啲女仔咧咁人哋又話十清一族啦，可能佢好似嗱某一個明星都係啦，個樣就好靚嘅，真係好靚好標緻，但係佢把聲咧就好難聽。 喂， 好难。 呢个啱啊，因为天咧系好公平嘅，即系天唔会做到一个十全十美嘅人。即系好似我咁样，我零零四四矮咗几寸啦。如果我高翻嗰几寸，就有无敌噶嘛，明白先？系咪啱啱啊？即系天 严禁 sell 自己， sell 自己系嘛？ 系啦，咁人就系咁样嘅。即系好似你正，如果听花家姐把声，以前我未曾有直播， 又讲啦，唔讲啦， 未有样睇嗰阵时，你睇你想象唔到花家姐嘅样啊！ 唔好意思，突然间冇晒人啦，走啦，系咁样讲自己嘢， 唔系咩自己嘢走。 嗱，呢个系一个好好啱嘅比喻嚟嘅，成个比喻就系话啊，有阵时你听电话嗰把声。好靓嘅，我发现原来真人咦？点解 系都系 声争咁远？ 花姐，你有冇留意咩？通常做电台嗰啲个样都系唔得噶嘛，得咗去咗电视做啦。 所以你讲啊， 系你讲紧佢啦。 哇！我冇讲佢啊，虽然佢都系其中之一个。 真系岂有此理啊！有咩问题啊？好似嗰啲人又声又唔好，样又衰啊！ 系有嘅，诶，你唔好理人，有啲人 自己嘛， 有啲人声又唔好，样又衰啦，但佢好人缘喎，又 系啊， 我 OK 噶，人 又好家底喎，嗰啲买架游艇玩下咁啦，咁嗰啲咧样又衰，样 唔系咁样咧。如果你真系咧，样样都唔好，声又唔好，样又唔好啊，条命都唔好，咁你靠咩？就真系要靠风水嚟帮一帮你啊！风水就帮你搭救你后天嘅。 唉，风水啊，我等咗好耐，快啲风水，我要帮助啲桃花。 系咯，今晚会唔会诶吸引到啲嗰啲叫咩独女啊？ 会嘅， 系 啦，嗰啲叫 宅女， 宅 女冇话人哋毒啦，嗰啲毒男就毒啦。 宅女咧入嚟咧，听下咧，睇下系咪屋企摆啲乜嘢可以令到自己增加呢个桃花运咧？ 嗱，其实人同地都一样嘅啫，睇下你系如果你人咧，你喺桃花年出世咧，自然你桃花运都。 咦？咩叫桃花年咧？咁样？ 桃花年我唔讲啦，因为点解咧？因为 有排讲， 因为比较深一个层次啊。因为花家姐唔中意人讲啲咁深嘅嘢噶嘛。咁我讲翻啲钱。 咪有佢喺度唔讲得咁深嘅嘢。 咁我讲翻啲浅少少嘅嘢啦，即系大家会听得明嘅嘢啦。咁总之桃花年出世嗰啲就会桃花运一定会好啲嘅。 桃花年 系啦，我撇咗呢个桃花年唔好讲，而家我同佢讲一个叫桃花地啦。咁咩叫桃花地咧？嗱，而家我哋系行紧白云啊。咁白云咧就行到呢个2023嘅，去到2024又转啦，就转呢一个九运啦。咁啊，白云系啦，去到白云里边咧，其实喺香港呢个地方，嗱，我用翻自己香港计啊。今日如果喺中国或者中国地方嗰个地方计啦，咁而家喺香港计咧，喺香港西面嘅地方都是屬於呢一個叫做一八嘅位置嘅，咁樣咧一八咧就是人緣桃花，係本人緣桃花嘅。 西面啊， 西面住嘅人咧，即係香港地區你攞翻地圖。 因為港島區個西邊啦，住西環 都算係咯，係啦。咁樣佢哋咧就食到、這個， 真係喎，真係西 食到呢個桃花啦。 係啊，唔係喎，而家旺人喎，呢輪因為只起咗地鐵啊嘛， 係 而家多咗好多人咯，即係同埋即係來來往往會頻繁咗咯。 係啊，其實。在白云里面西面西南面这些地方都是 新界西即都是啦，是 吧？是的，北面就会即吃不到这条水北面那些人是的如果你如果你揀地区住呢 不是你新界西都 OK 的， 新界西 算不算 OK？ 新界西算不 算？我们拿个地图，我 拿 地图拿香港地图来看，他那个都不属于 西北，应该是西北， 他那个不属于西面。 Okay. 西面的你做咩唔好事？ 冇嘢 嘅。咁西面里边咧，咁我哋叫做桃花位啦。咁如果你想真系想旺呢几年攞到佢嗰个好正嘅桃花位，例如你工作真系好需要桃花嘅，你不妨考虑下你哋揾嘅地方咧，就揾啲西面香港西面地区嘅你住。喂，你話唔係喎，話冇嚟為咗咁嘅搬屋㗎，啱唔啱先？ 係而家啲租好貴啊，西環。 即係或者西環未必即係西區啊嗰邊未必啱我住啊，咁樣或者西九龍未必啱我住啊，咁樣點樣咧？咁樣喺你個區裏邊都會分東南西北㗎嘛，係啊。就算喺你個揀個屋苑裏邊都有東南西北㗎嘛，你咪揀一啲喺嗰座嘅座向係向西面嘅咁你嗰個屋企亦都係向西面嘅。你的單位都是向西面的，咁呢啲位咧都有機會有機會旺啦。首先我講一樣嘢，而家所講嘅全部嘢都好啊，唔涉及到落去你哋嗰、那個八字裏邊嘅，因為一涉咗落去八字裏邊，頭先我講嘅嘢咧全部廢話嚟嘅，因為每一個人嘅八字唔同，每一個人起神忌神都唔同。而家講嗰啲係大路嘅，大路嘅。咁如果你真係要配合翻個人，仲有排配哦，我一家四口，我四個唔同八字哦。 是不是很难配啊？都 系 啱唔啱啊？所以我哋撇开啲嘢，我哋唔好讲住，因为嗰啲嘢要计数啊。 嗰啲要计就要黐人哋揾鬼故往啦。 计咁啊，唔好讲埋呢啲乜嘢。 唔系真系乜嘢，因为有排计我知道。 私人 PM 我咯。 系啦，PM 佢啦。 你都想咁啫。系，我收翻你广告费啦，要。 广告费啦。今日有个咩特约赞助好劲我哋咩唔知啊佛山唔知乜嘢赞助我哋好劲啊。 佛山无影脚， 知道啊？我哋而家节目名有特约名嘅，我哋 咁犀利。 系啊，好啦，咁而家讲翻我嗰、那个头先讲嘅嗰个单位啦，喺屋苑里边咧，最好系向西边啦。咁啊，喺呢个情况之下，好啦，OK，当你揾啦，揾到晒啦。而家你要上去上翻去层楼里边，咁啊，你要可以嘅话，如果你嗰个屋企嘅门口系向西面嘅，嗱，住宅入口系向西。跟住，如果你屋企嘅正門都係向西嘅，哇，咁樣就真係好 perfect。 哇，咁犀利！ 但係呢啲嘢好難噶嘛，係咪？好難去走得啱位。我真係我想向西邊就向西邊噶嘛，啊，即係世事冇咁如意噶嘛。咁你咪靠啲有陣時要靠啲啊風水嘢出去吹翻旺佢咯。咁你揾翻你屋企嘅西邊嗰個位， 嗯， 喺翻西邊嗰位咧就做少少嘢啦。咁我首先嚟講做啲咩嘢先咧？ 咁不如翻嚟講， 翻嚟講啦， 係嘛？仲有一個鐘頭啊，大家唔好行開啊！ 哇，正！重温下呢集《無底深談》先。無底深 談。唔好啦，我想睇客次雲來喎。 唔制啊！我要睇東頭灣道99號啊！今晚單案我想聽啊！ 唔使爭東頭啦！上一次我滿足曬三個願望，梗係申請三合一套餐啦！只需要269元就可以三個月無間斷欣賞暗黑10:30所有節目，仲可以下載聲音檔案隨身聽。仲唔快啲登入 www.radio99.tv 選購？喂，仲等咩啊？唔系等天光系嘛？ 繼續回到嚟無底深談的直播，今晚咧就係收費之後啦，第一次直播啦。咁我哋咧，所以好有誠意咁咧，就好齊章咁坐曬喺度啦。同埋咧，今晚呢個題目咧就造福人群嘅。 係啊，咁啊，大家記住啦，如果咧你真係睇唔到咧，手機上面咧就可以裝呢個 IBHK 嘅 apps 啦。咁呢個係攞嚟做咩嘅咧？係攞嚟咧俾你睇直播嘅。咁有時我哋會做直播啊，咁大家咧就可以上去我哋嘅官網度睇啦，或者去 YouTube 睇啦咁樣嘅。 但係 要記住，如果我哋做一啲係錄播咗啊擺出嚟嗰啲節目咧，即係唔係直播嗰啲咧，大家就唔好上。 所以要留意我哋 Facebook 咯，我哋有寫嘅直播同埋呢個錄播。 係冇錯，咁啊，我哋繼續翻咧，我哋今晚嘅題目啦，就係咧風水奇陣，咁啊，希望咧幫到大家。旺人缘啊！ 旺人缘啦，系 嫁个有钱人咩喂？ 嫁个有钱人系标题嚟嘅啫， 系呢个其中一个。 你哋啊，咁啊男人点样啊？净系为你女人咩？ 插大髀嗰啲人入嚟戒灯，又话有咩嫁有钱人？ 插大髀。 而家转个头讲到个 mile， 嗱你再讲我冇时间，我冇时间俾 阻住晒。 本来嫁得出噶啦，而家俾你搞搞， 所以咪嫁唔出咯，咁烦。 啊，好啦，首先讲翻，系啊，讲开呢个嫁个有钱人咧，就话。你住嗰個大廈咧，頭先我已經入咗屋嘅，但我講翻抽翻出去少少先啦。就係你住嗰座大廈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嘢你要留意嘅。你住嗰座大廈，千祈唔好係單獨一座。 嚇， 係啦， 千祈唔好单独一座，尤其是一路撇除嘅。如果单独一座，再嗰座大厦仲要喺一个山坡上边，而嗰个山坡咧零零舍舍得佢一座大厦嘅。 正所谓孤阴不长，独阳不生啊嘛。 啊，系啦，冇错，呢个叫孤峰傲寡。 系咯， 系啊， 吓。 是啊， 一等先，零舍舍一座仲喺山上面。 欸、有噶，香港有啲咧半山，即系可能上少少。香港有部分都系咁噶，即系突然间可能上个斜路，就系、是、零舍得一栋嘅。 系，同埋零零舍舍嗱，即系喺一个屋苑里边，零零舍舍特别系嗰座高咗出嚟嘅，你都要小心啲。 因为佢本身系个 有啲可能系地势，有 啲 可能地势，有啲人可能咧系嗰座楼特别高咗嘅， 系 唔出奇嘅有嘅。 咁、如果佢有几栋一齐高咗咧， 又嗰啲就冇问题，系啦，零零。射射得一座，系单丁一座，无端高咗出嚟。如果嗰座高出嚟，仲要咧，唔系喺正中间，仲要偏埋侧边嗰啲咧，最好唔好拣嗰啲。嗱，其实话我唔系话嗰啲楼唔好，但系对于一啲单身嘅男女嚟讲，嗰啲楼就会差啲嘅。尤其是如果当你住咗入去呢啲楼里边，仲要住得高层嘅，越高层咧就越 sorry 啦，成件事。 但會唔會咁樣係比較係難有異性緣啦， 係嘛？呢啲咪 難啦、啊！你好簡單，呢、這個就係一個孤獨嘅 孤高自傲咁樣嗰啲人啊！ 啊，就算你最重要一樣嘢，你形成咗呢一種咁嘅氣氛之後咧，基本上你自己又覺得自己好似好優越、好卓越咁樣、嗯、啊！你又唔溝人，人哋覺得你好似好招積、好巴閉咁樣，又唔去啊溜你。 嗯， 咁啊喺呢種情況之下，就會影響咗你整體嘅桃花運，唔、嗯、單止男女姻緣，成個桃花運都會有影響嘅。哇！啊，所以呢一樣嘢就要小心啲啊。 住翻平地好啲啦，咁樣都係。 哇！你有錢人嚟嘅住 house 啊， 即係起碼住翻旁邊多些大廈咁樣夾住自己、啊、 多些夾住是好的，但夾你要揀邊一座夾嘅，唔係座座，唔係座座都是好的、啊、一堆大廈裏邊，我上一次我在某個節目我提過嘅啦，啊揀邊座大廈會好啲嘅嚇。咁 啊，今日我最主要講翻係呢個人緣桃花啦。咁、 嗯、 啊，呢、這個桃花運咧，當然包埋人緣喺度啦。咁人緣梗係要講人啦。咁啊，每一種人咧，利佢哋嘅方位咧都有少少嘢唔同。嗱、嗯，頭先我只不過講俾你聽一啲好大路嘅嘢。啊，桃花咧就要屬於西面。 係 啊，咁、嗯、其實唔止呢啲咁樣嘅。其實嚴格嚟講咧，原來咧我哋呢個桃花位叫一號仔位。 係 四號仔位咧，其實我一般叫文昌咧，呢、這個讀書位咧， 讀書位 都係桃花嚟。 嗯， 咁但係一兩個有咩分別咧？嗱，一號仔位咧就主力咧就利女性嘅，四、 嗯、 號仔位咧就主力咧就利呢個男性嘅，咁大家就要着重喺翻你嗰個一號位同埋四號位嗰度啦。咁呢一個咧就會有一個叫做流年，即係嚟緊我係2016年啊嘛，喺、嗯、每年流年九宮飛星都會變位嘅。嗱，一陣間咧會有一啲咧好顯淺嘅方法咧話俾你聽，出年。你屋企嘅邊個方向就等於嗰個位置，大家唔好記嗰啲一號四號嗰啲，大家記唔到噶啦。我只係熟嗰啲又話我講得淺，唔熟嗰啲又話我講得深咧，明唔明？所以咧就一定一陣間會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話俾你。 喂，而家搞定差唔多啦，因為就嚟新年啊嘛，係咪？係 咯， 到新年嗰時先搞，又到時又 差唔多噶啦，冇錯啊， 手忙腳亂啦。 好啊，咁我而家講翻人先啦。啊，頭先講人咧分咗男女啦，咁啊人除咗分男女，仲有分咩？分生肖。 生肖 啊，你属咩啊？ 唔 好讲 深浅啊！ 你唔好讲啊，费事爆咗 撞龙， 你咩 撞龙 嘅啫？ 费事撞咗你啲年龄， 年龄嘅秘密嚟嘅咩？好肤浅啊！ 啊，咁样咧，我俾少少参考 虎狼之年啦，好简单就 系属 虎啦。虎狼，我俾少少呢个参考各位啦。啊，咁如果大家系属于呢个猪、兔同埋羊嘅。不知道有冇喺呢度啊？ 豬兔羊， 豬兔羊嘅，咁大家你哋呢個人緣方位就係北邊， 係 喺北邊。咁如果你大家屬於呢個蛇、雞、牛嘅，就喺南邊。 嗯， 咦？出邊喺度陰陰嘴笑，你中咗個，我唔關事，係啦。咁如果你屬於呢、這個如果你屬於呢個咧猴、鼠、狗嘅，就喺西邊。 西边、嗯、 就是、西边，咁剩翻嗰三个唔使讲啦，就有东边咯。 哇，咁头先你话本身个姻缘位系西边啊嘛， 系， 咁佢哋头先嗰只西咪即系 double 西嘅咯，即系全部，总之最西嘅都系最西佢哋咯， 最西佢哋。阿花姐想表达啲咩咧？ 你想讲乜嘢？ 你想讲阿 Kelvin 仔点咧？啊， 你想讲乜嘢咧？ 最西系佢咁样， 最啱啊！即系佢哋会 fit 到紧要咯。 系冇错，即系 直到尽咯， 即系双翻西啦， 系 双翻西， 系双翻西打麻雀咁啊，双翻西咯。 咁样就喺嗱，记住啊，去到2023咧，咁样咧就 fit 到爆啦。 2023， 去到2023。啊，咁啊行緊白雲啦， 話明行緊白雲啊，唉，冇聽書 嘅啫。咁啊飛到爆啦，咁啊喺西邊做多啲功夫啦，咁啊做啲咩功夫咧好咧？咁啊咁女，如果女性嘅話咧，就梗係擺花啦， 桃花係咪啊？ 啊嗱，花又分好多種嘅，咁依家慢慢先講啦。啊，就擺花啦，男嘅就做養魚啦。 嗯， 咁樣養擺花同養魚都有啲技巧嘅。 嗯， 擺花咧就要擺一啲咧鮮豔啲顏色嘅花，係啦， 係 咁啊嗰啲黃色啊、橙色啊、紅色啊，總有咁豔得咁豔嘅花。 擺喺西位係嘛？ 係擺喺西位。 嗯， 咁啊，如果你係呢一個男仔咧，就養魚。咁養魚咧，就我哋可以養啲又係顏色多嘅，但係有啲魚唔好養，唔好諗住咧，哇！我養條錦鯉啊，養條龍套豬啊，咁啊掂啊！你做生意啊掂，啊你招姻緣咧就唔 係咩？ 就唔應該用 嗰啲都唔係嗰啲魚嚟嘅。 如果你要出彩，係咪即係嗰啲好似熱帶魚嗰啲？ 啊，嗰啲熱帶魚啱嘅啦，嗰啲都好多顏色嗰啲，細細條嗰啲 OK 冇問題嘅啦。 總之又咁 colourful 得。 係啦係啦，養多幾條咁樣啊，令仲要佈置下魚缸，令到魚缸有啲新。你聽過你屋企人送咗魚缸嚟啊？ 唔係啊唔係啊，呢個話説係好多年前，但係而家最終係 係。 攞咗劈咗你， 攞咗再已經攞將個魚缸攞咗嚟當碗櫃。 唔怪之肥蘇仲未有著落啦。 唔關事，啱啱劈嘅啫。 我以為啱啱有著落添。 啱啱劈 劈咗啱咪咁就得啦，應該可以要。 唔關事，我擺方位未必啱嘅。 擺方位， 因為咁三個人咁大嗰個魚缸，你可以擺邊？ 係咁樣，我擺魚嘅 太大， 係啊，要擺魚。 點解要咁分別咯？點解女人要擺花？男人擺魚 嘅，咁啊點解女人入女廁，男人入男廁？ 係咯， 即係問啲問題就係咁，男同女就係有別噶嘛？你明唔明白啊？啊，咁啊，你其實你擺花又好，養魚又好，大家目的雖然同一個，但係去用嗰個工具係唔同嘅時間咧，就影響到你你嗰個生肖。如果你調轉咗嚟做啲嘢，你調轉咗嚟做啲嘢，你個屬性咧係會啱啱調轉咗。 咁啊係，男人之間無端擺啲花屋企又古靈精怪。唔 係，你個屬性調轉咗時間咧，出嚟嘅效果亦都可能會調轉。 啊，即係引嚟啲同性戀者咁咯。 我唔排除啊，你講咗嘅咋。 OK。 啊，咁啊。但係擺花咧，有陣時咧，我都好覺得咧，有啲女性咧就好特別嘅嚇。咁啊，我首先講一講咧，就係話喺呢個房裏邊咧，我想而家最主要係講一啲女性嘅閨房啊，一啲如果係一啲少女們啊。到而家都未拍到拖嘅， 雲英未嫁， 係啦，咁啊好幸有一個對象嘅，但係硬係咧嗰個唔好講啦，啊咁啊硬係咧都揾唔到一個好合適嘅對象嘅，其實多數咧並非係你屋企嗰個桃花位出事， 係 啊，因為你屋企個桃花位咧最主要唔係for你姻緣咧。嗰個係for你全家人嗰個人緣桃花嘅。咁你全家人嘅人緣桃花，頭先講過咧，就話一般人可能過年咧就托棵桃花翻去啊嘛，行下桃花運啊嘛。咁呢桃花運咧係影響到你全家人啊，住喺呢度嘅人咧啊，佢人緣嗰方面攞翻嚟嗰個收穫嘅。 係 啊，即係話可能咧老豆咧擺咗棵桃花喺度咧，老豆升職加薪啊，老闆對佢好好啊，平時老闆眼都唔望佢一眼，而家眼老闆啊望佢多啲啊。咁樣啊，你阿媽啊同你班主任又好啲啊，明白啊，關係好啲啊，唔使揾你嚟虐待啊，咁啊，即係各樣各樣嘅呢棵桃花咧，我用途係咁樣嘅。 哦，即係成家都可以受惠。 成家受惠係啊，咁但係咧，女仔嘅閨房咧就係女仔嘅閨房，咁佢做出嚟嘅嘢咧喺間房裏邊擺咧就係直接影響自己嘅。係，我首先講，如果呢間房係得你一個女性喺度住嘅，你冇同人 share 到間房嘅，咁啊你。間房要點樣擺？但我而家發現咧，好多女仔咧都做咗啲我可以講唔知係咪叫錯事咧啊！因為而家女仔咧好自戀啊，你有冇留意啊？ 關咩事啊？男人自戀啦、啊，我隔離都兩件咯、啊。 係哦，但我點樣自戀我都唔會將自己啲相掛曬喺間房裏邊噶嘛。 但我見好多女仔都 唔會喎，從來都唔會。 最新最一張相都冇。 係你唔係女仔嚟講咩？ 我見好多你啲相唔見得人嘅嗰啲。 我自己望嘅嘛。 我見好多女仔咧，好中意咧，即係影咗好靚嘅寫真啦，咁樣咧就當然寫真唔係一定唔著衫。係 即係再啲靚相啦 嚇。係啦，好靚嘅 沙龍啊， 跟住曬曬出嚟啊，大大張咁樣啊，將佢咧就掛曬喺間房嗰度啊。啊咁有啲啊唔係掛曬嘅，有啲啊掛一張嘅啫。 有啲啊擺個相架啦，擺喺度啦。係 啊，唔得㗎原來。 其實咧，千祈唔好做啲。咁嘅嘢 係， 唔係你意思話唔好擺房定係直情唔好擺？ 我而家最主要喺間房裏邊， 係唔好擺間房度。 係啦，你咁樣咧嫁得出嘅機會咧，其實相對係微嘅。 因為望嚟望去都係自己，都係見到 一個人。當然啦，全部都係自己嗱，尤其是如果掛一張啊，咁就慘啦。呢間房裏邊咧來來去得你自己啊一個女仔，咁你冇辦法。其實咧，女性嘅姻緣咧就係要啊有個男人入房先至成事噶嘛。咁你淨係擺咗個女仔喺度喎。從來咧就個陽氣又唔夠喎，咁啊就係得嗰個叫做陰氣喺度喎，啊當然唔係講嗰啲黑似雲來嗰啲陰氣啊，大家唔好誤會啊，啊咁因為嗱女性屬於陰啊，男性屬於陽， 即風水啊異形啊嘛，即係要係咯。 喺呢種情況之下咧，其實咧就你削弱咗你自己嗰、那個陽性嘅運啊，尤其是當你自己掛自己嗰張得一張。咁我唔掛我自己，我掛個靚女明星啊，咁啊得唔得？ 靚仔咧？ 喂，嗱仔我唔講住，係啦，掛個靚女明星， 即係女仔自己掛翻靚女明星。 係啦， 嗯， 又覺得得唔得？我唔係掛我自己啦，今次。 靚女明星啊，咁會靚啲咯，自己會唔會？ 你掛個靚女明星喺度咧，仲死多 靚。因為影得你唔夠靚，因為本身靚明星啊嘛， 削咗你度 氣。佢有個聲望喺度啊嘛，本身有呢啲嘢。 有比較， 即係唔係俾佢搶，唔係俾個女明星搶咗你，唔好諗住啊，俾個咩乜乜 B B 搶咗你、嗯、啊，你個男朋友啊，只不過就係、是、啊嗰啲運嚟到嘅時間咧，啊都自然咧就俾其他嘢搶走咗。 係 啊，咁、嗯、啊就千祈唔好做一個咁忘居嘅事。最好掛咩咧？當然啦，集體相可以掛。 嗯， 掛多啲都唔緊要， 集體相， 集體相嗱，唔好掛畫像啊！上一次我都提過啦，掛畫像咧就好有問題噶，畫像咧好容易出事噶。 咩畫像啊？你講係嗰啲， 即係真係要一張相， 你唔好掛一張蒙羅麗莎， 真 係 一張相， 好多人都掛呢啲 喎。千祈唔好，尤其是大大個嘅畫像，仲要全身畫像咧。話你聽啊，呢啲係而家撇開咗呢個桃花啦，講一講就係呢啲畫像咧。是靈體喜歡衣服的畫像， 招陰啊， 是 啊， 所以不要掛這些畫像， 蒙羅麗莎而已， 不是那類型的，就是零零四四有單獨一個人的人像的畫像， 單獨，即是如果是十二門徒就行了，耶穌那個 十二門徒有十二個人咩？咩叫單獨啊？唉、哎，真係激死啊！真係 單獨十二個人一齊咁樣， 每一個人都獨立坐喺度或者企喺度， 講清楚啲啊嘛。 係啦，啊好咁啊！如果你話我掛啲集體相啊，係冇問題。喺一集體相裏邊咧，最好咧就係個男女比例咧係男性多啲嘅，咁樣你個陽氣咪重啲咯。 即刻幫我影張相嚟三個，你三條仔， 我三條仔 咁樣， 冇人想入鏡啊！ 我將你哋放到最大咁樣擺咗喺。屋企嘅路點啊？ 冇人想入鏡 掂曬啦， 唔好擺我 度。咁但係咧喺你間房裏邊咧，你仲要留意啲咩咧？除咗你個頭先咪講過話插花嘅，女性不妨喺你間房裏邊插花。咁啊最好插四枝，係啦，因為頭先講四呢個數目字咧代表文昌啊。咁呢個文昌咧，除咗你 男性 啊，喂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咧，唔係話淨係你男性咁 擺。 四呢個數字咧，其實咧嚟緊一個人緣嘅。 哦， 咁、你擺咗喺度嘅時間咧，就相對有一個叫做益處啦。咁啊，四種四枝花唔同顏色都得嘅。 四枝花唔同顏色 都得嘅。 最好啊，定係還是？ 就算是同顏色都好，我哋都希望你係鮮豔嘅顏色， 係 係啦。咁啊，四枝花插喺度咧，係水種插住佢， 水種植物 係啦。因為呢啲水咧，其實咧啊，就等於變成文昌水啦。咁呢啲水咧，其實水會有生氣噶嘛，啊呢啲生氣嘅時間，因為有朵花喺度咧，佢吸緊啲水上嘅時候，又形成咗一種生氣喺度啊。咁啊，你變成你間房有生氣，但千祈咧就唔好做一樣嘢，就係喺間房裏邊擺啲土種嘅植物喺度喎。 即係嗰啲盆栽嗰啲， 啊，唔好諗住擺即係幾棵種咗嘅 仙人掌。 我有喎， 咁大件事啦。 哎、 不過唔係房喎，係房裡面嘅廁所喎。 係房裏邊嘅廁所， 套房嘛，我哋屋企有幾千隻噶嘛。 哇！ 點解你要擺喺廁所裏邊？ 咩原因？ 吸湿啊？ 唔系有想有啲植物咯喺间房。 吸湿大笨象咁啊！ 想有植物有绿色嘅嘢喺个房，咁咪买咗啲盆栽翻嚟。 你中意啊？你中意就得噶啦，冇所谓啦。 哇！你咁啊咁害我， 你中意 啊？跟 住啊，你要摆厕所咪摆个仙人掌喺度啊？ 出赖你啊！真系 啊，唔系咁啊！你厕所最紧要都要睇下你厕所本身个位系咪一啲叫做唔好嘅位啦。 哦，唔系，我主要想问你系因为个厕所喺个房里面，咁计唔计数啫？ 廁所喺房裏面都是你的房嚟嘅、 哦，都計嘅， 都係你的房嚟嘅、嗯啊。好啦，咁啊間房裏邊咧，仲要留意嘅，頭先講嘅，唔好擺一棵土種嘅植物喺度。你又知唔知點解咧？啊，點解花我擺得啊？其他土種嘅植物又唔擺得？大家都植物啫，乜有分貴賤嘅咩？ 係咪佢嗰啲金木水火土嗰啲問題㗎？關唔關事啊？五行嗰啲啊？ 其實咧，而家講到一啲咧係好叫做自然科學嘅層面嘅。嗯自然科學層面，咁咪諗啊！ 因為土嗰啲花咁樣會即係喐嚟喐去咯， 會點咧？ 土嗰啲就好實咁樣咯，即係好似動彈不得咁樣咯。咁啊，反映個女人就冇人要啦。 哇！你幾好聯想力，佢做開奇案 唔夠花枝招展啊！ 佢做開奇案咧係真係唔同啲 啦。唔夠花枝招展啊！即係太過 我想講一樣俾你聽啊！植物嘅特性咧，就係會係點樣咧？就係佢日頭同夜晚咧。它有分別不同的特性的就是夜晚黑呢你睡覺的時候呢、啊、我植物呢就會呼出這個二氧化碳、 哎嗯、是啊 是不是啊 是啊 那樣你在間房裡面老實說它不就是跟你搶緊啖氣咯 是、 啊、你不明白 嗎、啊、那花都會的、 啊、花的問題就是這樣花、嗯、我們剛才用的水種的花它的生命期呢其實是 很短的、 哦、 是啦、啊、它不同土種土種這種植物呢 它的生命力是強的因為佢用土種住啊嘛，佢生命力強，佢不停咧就喺度做緊呢一樣嘢出嚟。但係花咧，其實咧，佢隨住佢棵花慢慢凋謝咧，其實佢種搶氣咧係嗰個作用唔係咁大。同埋就係花咧嘅好處咧，就話佢因為施鹽嘅時間，佢招咗嗰個人員翻嚟嘛，其實你係有嘢去抵消啊。但是你那棵一棵草你種喺度，佢唔識得招人員啊嘛。唔識得招人員，仲要放二氧化碳俾你嘆嘅。你明白嗎還要搶你啖氣 不過一向都說你間屋裡面你睡覺時都不要植物在附近 的這個什麼正常的就是氧氣問題 因為其實這個氧氣就一直說自然科學但問題來說它搶你的啖氣是真的人是有啖氣給它搶的因為它要吸你的氧氣去呼出二氧化碳反過來的嘛現在的問題就在這裡就說上我曾經提過就係話咧，喺屋一個人揀屋咧，千祈唔好揀一啲啊同你屋企人嘅比例唔啱嘅大屋。例如我屋企得兩個人住嘅，你係住7000多呎，我話俾你聽啊，你又覺得好美滿啊，你個生活，但係你個生活咧將會遇到好多唔同嘅問題嘅存在。好多問題就會發生在這裡例如呢可能呢、啊、婚姻破裂、啊哦、就這個、啊患很多 奇怪的疾病、啊啊、還有很多、或者、生意不好、啊、你會遇到很多這個問題 為 什麼會這樣、啊、因為你當你不適合比例時因為你人氣不夠 家沒人氣 你家屋不夠人氣你的家屋呢是吸引人的能量的你大家你不知道就我舉個例子很直接一點、我進回間房裡面不要說家屋一個人住的房 子、 正正常常如果你一個人在住的那間房子、正正常常呢千祈不要大過最大最大都不要大過200呎200呎 間房 子、一個人住 是 但是如果200呎的房子其實適合兩個人住、 2000呎 適合兩個人住 是 的 通常房子就100多呎如果是不是 是我原因就很簡單我不當你是個人先、你想想一間200呎的房子、同埋一間2000呎嘅房子，我要開冷氣打涼佢，要用幾多少時間？係咪200呎嘅房子開冷氣打涼佢、快啲？200呎嘅房子開暖爐打暖佢快啲？咁樣你嘅人瞓喺度一樣，你嘅人瞓喺度，其實間房子一路吸緊你嘅能量嘅，你自己唔覺嘅啫。咁佢一路吸緊你嘅能量，咗時間。好啦，如果你本身嗱，例如你人本身識發出熱能啊嘛，你喺一間細嘅房裏邊，咁你熱能發到一路發出嚟時咧，你間房其實咧會快啲暖啊，你嘅體温啊會有所幫助。如果等於你孭喺個營或者孭喺睡袋裏邊啊，咁你係咪係特別快啲暖啊？ 但你間屋大咧，其實你嘅能量一路不停咁樣散出去，咁、你嘅能量散咗出嚟，咪嘥咗，浪費咗能量。你人係咪虛弱？ 兜咗咁耐，我終於明你講乜啦。 你人係咪虛弱啊？ 會咁樣㗎？ 係啦， 即係個熱力唔夠啦，變咗。 唔止熱㗎，唔係淨係熱能啊，你成個人整體嘅能量咧都會因為間屋散咗。我舉一個好實際嘅例子俾你，我同佢講紫禁城，大家心諗皇帝啊嗰間房，哇！冇一千尺，唔係冇二千尺都一千尺啦，啱唔啱啊？係咪啊？ 佢紫禁城咁大， 係紫禁城咁大，我個紫禁城有9999間半房啊嘛，咁好老實講，咁點解皇帝嗰間房唔可以好大間？我而家就話俾你聽，喺清朝嚟講，我用翻清朝啫，清朝嚟講兩個地方係寝宮嚟嘅，一個咧就係養心殿，一個咧就係乾清宮，兩個地方都係寝宮嚟嘅，咁由呢一個雍正開始就轉咗過去呢、乾清宮啦，佢哋嗰間房，你哋有親眼去過，你睇到啊，一眼睇曬。100尺左右嘅啫，皇帝瞓间房系100尺左右， 即系佢特登都唔咁大间嘅， 特登 就系明白当中嘅道理啦。 佢会佢嗰个气会走咗，第一，第二样嘢咧，嗱，亦都系同一啲科学有关嘅，就系话咧。以前啲人冇電暖爐噶嘛，北京城係好凍噶嘛，你明白？如果皇帝住嗰間房，話俾你聽啊，二千尺咁計，哇！你咪真係想凍瓜皇帝啊？係咪啊？ 因為皇帝本身就應該係要封得封噶啦，想要邊枝花揀邊枝花啦，冇乜呢個桃花嘅問題嘅，我相信。 佢就唔係為桃花，佢都唔好話完全唔係為，都有原因㗎、但最主要咧就唔好嘥泄耗咗佢嘅能量。一定唔可以泄耗咗。 係啊，嘥咗能量啊，係 啊。其實佢所謂嘅桃花，皇帝要桃花唔係要女人啊。皇帝要嘅桃花咧，係要咩咧？係要一啲賢能嘅大臣，呢啲咪桃花咯？ 呢啲就桃花。 喂，我揾唔到一個賢能嘅大臣，我冇用噶，我一路高壓政策、強權統治，有咩意思啫？冇意思，我要揾到啲賢能嘅大臣幫我啊嘛。喂，我同第二啲國家嗰、那個國家嗰、那個邦交都係桃花嚟噶嘛？係咪啊？ 係冇錯冇錯， 我都唔想長期同你匈奴打仗噶嘛。 即係有人嘅地方，其實就有桃花啦，嚴格上係咪先？ 係啊，係啦。咁啊，兩個國家之間，三個國家之間都有桃花。 或者同啲大臣之間啲子民之間嗰個關係都緊要 啊！係啊，咁呢啲唔可以泄露噶嘛。 但你知咧，好多嗰啲嫁唔出啊，嗰啲咧好多都係咩咧？我想講咩？ 花姐仲可以講我。 你知道講咩咩？ 唔係，我有一個 case 就話俾你聽，我有個同學個姑姐，正正就係一個好叻嘅女人，好叻，又靚 OK 噶，個樣靚，即係佢係年紀大嗰時識佢，但係問題係佢就住喺跑馬地。二三千尺， 好多都係咁嘅， 哇！好多都係啊嘛， 因為佢好 enjoy 生活啊，個空間啊，享受啊，好多就係咁樣，係咪因為咁樣反而咧惡性？ 就係咁樣啊，係啊，因為佢嗱，其實同佢自己性格都有關啦，佢好 enjoy 自己嘅生活啊嘛， 即係孤高傲寡嗰種咯， 冇錯，即係佢形成咗自己性格。頭先咪講咗就係你又睇人哋唔起，人哋又覺得高攀唔上啊嘛，成件事咪咁樣出咗嚟咯。 係啊，佢又有錢喎，揾到錢又叻喎，最慘就係。 所以住劏房嗰啲通常都應該會揾到嘅。 喂，咁又唔出奇喎，呢啲係咪啊？好多人帶啲男朋友翻劏房嘅，你有冇聽過咩？佢真係 俾人劏咗都有。 系啊，好啦，咁样个情况之下咧，佢哋即系就会难啲有桃花。 系 好啦，咁喺间房里边仲要留意啲咩咧？ 间房啊，唔好有镜，系咪啊？ 镜可以有嘅， 唔好对 个床头嘅坐向 系 系咪咧？ 坐向都有嘅。咁我撇一撇少少，既然你哋讲咗镜同埋床头个坐向咧，我不如同你讲一讲，就系话呢个就。並非是招桃花咁簡單，就話因為呢啲鏡同埋你個床頭坐向咧，係影響到如果你就算兩公婆住喺間房裏邊，兩公婆唔使再招嗰啲姻緣桃花啦，啱唔啱啦？但係會有一啲影響嘅。如果嗰塊鏡對住一張牀咁計咧，一來咧就係因為塊鏡影射到有兩對 couple 喺度， 即多咗對夫婦， 多咗對 couple 喺度啊。咁樣呢一種情況咧，就會令到咧好容易是但一方有婚外情。 Oh、my God！ 所以咧，成日叫人哋嗰啲你结婚嗰张画嗰张相 唔好挂嗰个结婚相 喺床头。呢个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咧就系你挂喺床头嗰度咧，又系多咗对新人喺房啦，咁即系又都有机会有婚外情啦。第二样嘢系咧，你挂喺床头位咧，就好似成把刀咁样断头台咁样啊！万一啊，其实一个安全问题啫，万一唔觉意松咗剥落头度噶啦，呢个其实好危险嘅，呢样嘢系 好多人，大把人系咁样挂喺个床 头，咁啊系大把人咁。 咁但係所以 大班人都錯 啦，所以我就呼籲人聽多啲我哋風水， 或者叫你個 friend 嚟聽啦嗰啲啦，你自己冇，頭先有個聽眾咧就話，誒、哎、我都結嫁咗人啦，幾十年啦，唔使聽啦咁樣。 哦，嫁 唔係嘅，咁你好多 friend 可能大佬人哋仲未嫁得出， 係啊，幫下朋友啊嘛，呢啲就 唔係嫁咗唔代表唔需要桃花啦，就係都係嗰句，可能你做嘢工作啊，或者你。买餸都要桃花啦，系咪先？个事头同你关系好啲又系啊，又搭多两嚿啊，整条靓啲嘅鱼俾你，系咪先？ 又系喎，喺生活各方面都会受惠。 咪就系咯，唔好麻杂，系咪啊？ 话你定做嘅。 喂，阿肥叔呢样嘢谂得好嘅，即系你人缘好，街市买嘢人。 咪真系噶， 搭多啲俾你。 你睇鬼王嗰次话俾我哋听，记唔记得啊？ 系。 佢话我去到某一档，嗰个好醒目噶嘛，整啲靓嘢佢收埋咗俾佢啊嘛。 系，虽则系，但我哋今集咧主力系帮啲即系嫁唔出嗰啲，同埋又 都唔系嘅。 工作上 嫁 个 有钱人， 嫁个有钱人， 唔系，其实佢你唔明白，佢就系自己想啊，佢系咁想， 你都希望呢样嘢。 咪咯，第一系嫁，第二系有钱人。 佢公器私用嘅就自己，咁唔系听众嘅意见。 系啦，咪翻，咪应该第三 part 翻嚟，系咪要即系正式讲下啦？ 哦，点样已 经讲紧噶啦？ 单刀直入，再到肉啲，点样可以嫁得？好啊， 咁样咪讲紧咯，而家一路讲紧，你都冇留心听。 佢逐样嘢跟噶嘛，大佬。 系啊， 所以我哋啲节目要听几次咯。 咁又 系啊，好多听完又听，听完又听嘅。 系，但系如果真系听到呢个题目嘅朋友好关心，真系其实喂，咁你可唔可以直接？ 嗱，好关心嘅朋友啦， 导入啲啊。 唔系，一不嬲已经导紧。 都话你同埋一间房唔好摆呢啲嘢咯，或者摆花四同埋四支 啊，仲有啲嘢嘅。咁就嗱，例如咧间房咧布置咧，咁样要靓啲嘅，当然真系要靓嘅，你吸引到啲異性行入嚟咁啊，要靚嘅，但係咧就不能夠天花板上面咧就不能夠花巧嘅。天花板你唔好諗住整嚿雲喺度咧，你就變成夢想少女，可以咧就啊騰雲駕霧識到個有錢人啊，咁又累咗你嘅啫。但係你反為咧你要做天花線， 天花線 做天花線啊，你做因為你做咗天花線之後咧，呢、這個天花線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將你同埋呢個異性一個牽引嘅作用嚟，係啦。做天花線要做 喺個房度， 係啦，房嘅天花板咧就純白色就得噶啦，即係好簡單嘅啫。 即係唔好整到嗰啲冷粉紅嗰啲冷夢幻， 係啦， 少女嗰啲公主嗰啲噶嘛。 咁啊，粉紅色嘅牆係冇問題嘅，係可以做嘅啊。但係咧有一樣嘢，我希望大家留意嘅。咁樣香港地，大家知道生活好擠迫嘅啦，唔係個個人都有能力。啊、可以自己一間房住噶嘛？好多人同屋企人 share 一間房， 可能誒兄弟姊妹啊一間房啊。 嗱唔好講兄弟啦，兄弟就麻煩啲啦。如果同姊妹啦、我同家姐碌架床上下架床，咁喺邊個瞓上架，邊個瞓下架咧？有冇大家有冇諗過呢樣嘢咧？ 瞓下架嗰個著數啲啊，會唔會？ 瞓下架嗰個 會唔會 著數啲？ 我中意瞓上架喎、 啊。 係 咯， 你係中意瞓上架？ 因為瞓下架咧，上面有塊板咧，唔知點咁。 即系压住， 系啦，瞓上架，起码望到个天花板就好似好啲。 嗯， 即系总之喺下面好似俾人 唔系观感，我都系觉得瞓上面好啲嘅。但系系咪瞓下架反而着数啲定系？ 瞓下架系着数啲嘅，咁点解会着数啲咧？ 即系姻缘方面啊。 嘿，我入嚟擒嘅女又梗系喺下架快啲，仲要擒上去，你又麻烦啲啊？ 唔喺上面，你话咩嘛？俾人高不可攀嘅感觉嘛？ 系啊，俾人大家都有啲嘢啱咗嘅，其实就啊，总之就啊。如果你想詳細了解咧，繼續聽我哋呢個無底深潭啦。 詳細了解呢個有錢人係點樣可以揾到嘅咧？男女都係啊， 架車死都要 半太啊！想揾個係咪啊？好啊，翻嚟再講。 哇！正，重温下呢集《無底深潭》先。 無底深潭。 唔好啦，我想睇客次雲來喎。 唔制啊！我要睇东头湾道99号啊！今晚单案我想听啊！ 唔使争东头啦！上一次我满足晒三个愿望，梗系申请三合一套餐啦！只需要269蚊就可以三个月无间断欣赏暗黑10:30所有节目，仲可以下载声音档案随身听。仲唔快啲登入 www.radio99.tv 选购？喂，仲等咩啊？唔系等天光系嘛？ 翻到嚟啦，第三节啦，你阿花姐几心急啊？ 而家 你嫁咩嘢啫？你 咪咯， 你靠自己啦。 你嫁咗有钱人就大家嘅福祉就冇。 你嫁咗有钱人，咁大家冇节目， 冇节目听噶啦。 咁系啊，到时为咗好似要赚钱买花大，就好似冇而家咁搏命噶啦。 系咯， 惊你直情唔做添啊！ 咪咯，直情唔做啊！ 为兴趣啊嘛，我 你为兴趣做第啲啦，大把啲八爪鱼咁多只爪。 唔系，我最兴趣系做节目嘅啫。 系咩？睇得出嘅呢样嘢，我唔系话睇。好啦，讲翻间房里边啦。啊，头先系嗰度上下隔床啊嘛。上下隔床就边个瞓上边个瞓下。而家揭盅咧，就话咧，请你哋两姊妹们咧啊，将呢一个下隔床咧就让俾啊未曾有对象嗰位去瞓啦。 系 下隔床， 下隔床让俾佢瞓啦。啊，咁你既然有嘅话就冇所谓啦，上隔床啦。 系 啊，咁你有你迟啲好快会嫁啦。 系冇错。 咁你让俾佢等到揾到先啦。啊，因为咧瞓咗上去上边咧，一来咧又系嗰个问题咧，擒咗上去高处嘅地方咧，就系呢个孤高傲寡啦。第一，第二就系、是、啊。因為你擒上去的時間呢、啊、其實都是一種能量來的，都是一種洩傲來的、嗯、那到有這些這樣的機會來找你呢，他又要擒高才找到你。 是 啊，這個好像肥叔說差、啊、那當然下低那張床方便一點， 當然方便，一飛進去就飛撲下去， 就已經可以上床了， 是的、 啊、方便一點， 那麼隨便。 不過一見到花姐立刻彈開， 立刻彈開、 啊、還有呢， 我彈開、啊、 天花板呢他壓下來那一下呢其實呢 會將你那個、即係人員咧壓薄咗、啊，所以變咗咧啲幾樣嘢咧都係唔係冇嚇，咁、 嗯、 咧、啊、就讓、嗯、讓一讓路啦，幫一幫你啲姊妹啦，令到佢可以快啲啊揾到個如意郎君啦。 真係搞笑。 咁但係男女有冇分別嘅咧、啊？其實都係一樣，係咪咧？ 男女都有分別嘅，不過女性係嚴重啲啲、 哦 okay ， 因為由頭到尾而家咧講緊一啲少女房。 係啦，少女房、 啊、好聽嘅少女房啊， 姑婆房， 姑婆，你講噶，我唔講呢啲啊。咁啊， 坦白啲啦，我哋个节目无底深沉啊嘛， 咁样咧就 唔好仲喺度扮嘢啦，你 恨嫁房啦，即系嗱，我唔恨嫁冇所谓嘅，我唔恨嫁有乜所谓啫？ 嗯，喂，咁头先你讲话镜啦，镜点咧？ 嗱鏡嗱鏡咧，頭先我講對住咧，就會有嗰個影響，就係會產生即係多咗一對couple 啦， 就是、夫妻。 但係咧冇啊，邊算有 couple 啫？得我一個啫嘛。 啊， 仲衰，多咗個爭食。 啊，多咗個爭食啱啊，冇錯，多咗爭食。仲有一樣嘢，大家聽都聽得多啦。有兩樣嘢千祈唔好仲要擺埋一齊添。如果你裏面有塊鏡， 啊、 你又覺得仲諗住啊懶咧咁樣啊，就擺兜水喺度咧，就要點住裝飾又好，或者嚟以為擺到風水陣咧，唉 ，sorry 啊， 擺兜水 係啦。 誒嗰度多時咩開冷氣嗰啲人都會擺水嘅喎、 哦。開冷氣擺水你都避一避，唔好擺喺塊鏡前邊。 哦 系啦，有一個係 鏡花水月， 係冇錯，中文係即係中文係啊， 真 係唔同啲啊， 亂噏嘅啫喎， 係啦，真係鏡花水月咯。咁其實咧，就算有姻緣，都係冇水姻緣咯。 係， 哦， 係啊，所以呢個係大忌嚟嘅。我做咩突然間好認真？ 佢自己有啊嘛， 係啊，即係要擺。真係啊，好乾燥啊！冬天開暖氣啊，夏天開冷氣啊，你要擺兜水喺度咧，都唔好擺喺塊鏡側邊啊。咁仲要，如果嗰塊鏡仲要在塊鏡前面擺兜水，仲要啲塊鏡對住張牀咧，咁就真係大忌中嘅大忌。 哇！ 係啊，咁啊，你唔好話想嫁個有錢人咧，嫁都嫁唔出。係係啊，呢種情況。 等極都未嚟。 啊，等極都未嚟啦嚇！咁啊，頭先喂，大家都話我真係想嫁個有錢人咯，我真係要有錢啊！ 你快啲幫我花姐啦。 咁啊，首先話你聽啦，就呢個世界冇 guarantee 你嫁到嘅有錢人嘅。如果有一位我哋啲行家同你講話，喂，我保證你嫁到有錢人咧，你都抱住一啲懷疑態度啊，都抱住少少懷疑態度。 保證嘅咩呢啲？ 冇得保證嘅，即係我只可以話咧，有咩方法令到你可以嫁得好啲咯？ 係 啊，嫁好啲啊，咁樣係唔係真係嫁個有錢人？有啲人唔係需要好有錢都覺得好幸福㗎嘛。 同埋即係起碼生活冇咁多嘅憂慮啊，甚至乎要養埋佢嘅，咁樣就真係更加唔好啦。 係。 起碼揾個即係有少少經濟壓力，唔係壓力， 有經濟條件、 經濟能力 啊，有經濟。 可能你願意養咧，花姐揾啲小鮮肉咁啊。 唔好搞我呢啲，死咗好過。 係啊，咁樣其實咧，我即係想講一講就係話咧，啊，你要嫁到一個人，嗰、那個人可以養得到你先咧，咁就要你要做啲咩嘢先嗱，你就要喺你間房裏邊咧，就要去培養下某一啲。啊嘢出嚟啦，培養啲咩出嚟？培養一啲叫做陽氣。 咁個陽氣咧啊，咁你希望呢個陽氣係夠強嘅，係咪可以保護到你，可以照顧到你咯？你 培養啲陽氣，咁如果成日俾啲陽光入嚟，有冇用？ 好。是好處， 成日帶男人回屋企啊，咪陽氣多咯， 都好噶。 而家冇啊嘛， 而家冇啊嘛， 我識冇啊嘛， 唔係啊， 勾兜唔會過嚟。 唔係，即係唔好話帶啲長遠嘅，帶啲短期嘅翻嚟先。 短期租約， 即係 one night stand 嗰啲，咪多啲儲。咪頻繁啲咪人氣咪強咯，陽氣咪強咯。 我温馨帶翻自己屋企 啊！可以，我哋將啲陽氣帶咗入嚟之後咧，陽光啦、啊、令到啲你間房陽光好啲啦。二來都講過咧，逢係向西嘅地方喺呢個白雲裏邊向西嘅地方咧，其實咧佢已經有一個桃花嘅能量喺度噶嘛。咁呢啲能量入咗你間房，咪又會好啲咯。好啦，咁啊，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咧，我想令到自己嗰、那個識嗰個男性，佢可能嘅經濟能力係會強啲嘅啊。咁你可以做嘅嘢其實好多可以做嘅，不過咧就稍為有效啲嘅做法嘅時間咧，就話啊，我哋可以將啲桃花新旺去，就擺啲乜嘢咧啊？蘭花其實係一樣很好嘅嘢啊。咁仲有一樣嘢。頭先講話唔好種啲嘢喺你間房裏邊啊嘛，咁啊蘭花咁我哋可以就話適當可以擺啲水種嘅蘭花啦，就唔好用啲土種嘅蘭花啦。咁蘭花佢就一種叫做俾人一種君子嘅感覺。咁呢種君子嘅感覺咧，你入咗嚟之後咧就係台優雅感覺啦。咁你呢個男人咧即係有機會一個優雅得嚟啊，又叫做君子啲啦。咁仲有一樣嘢種竹又係個，種竹有一個好處，但係咧我講過唔可以房裏面種嘢啊嘛，所以你可以用啲竹樹紋嘅圖案咧。在你的家具、啊、或者在你的牆上面都可以有的、 有隻熊貓在旁邊行不行 熊貓我怕你出來那個男人可能、一半黑一半白 竹樹擺一手麻雀呢那些是咯，病煲啊嘛，即系嗰啲二索三索啊，摆一 set 喺度咪得唔得咧？ 攞个型啊嘛， 系咪花姐中意打麻雀？ 系， 咁其实佢啲索子， 但系而家我哋打麻雀唔打花噶，咁样 唔系摆啲索子， 唔系啊花啊，佢讲嗰啲索子啊，佢讲 系啦，因为 索子本身都系咁样谂出 嚟噶嘛。 系啊，我哋都出风有人问我哋嘢啊， 咩咧？ 系啊，诶，头先问你系咪镜诶窗嗰个玻，即系窗嗰个玻璃算唔算镜啊？咁样 窗嗰个玻璃。 玻璃呢、我曾經講過叫暗鏡，暗鏡呢其實呢那塊不是鏡，那塊鏡調翻轉傷到你，你要小心啲啦、啊、如果你哋要諗一諗你開窗嘅時間呢，盡量避免嘅角度呢就係嗰個窗校到去照到你張床，因為呢塊暗鏡嚟係傷你張床、啊、所以就唔好啦，就一定要避啦咁、啊 哦、都唔好係嘛， 係啊，即係呢樣嘢就唔係咁好啦，一定要避一避啦、就另外嚟講就係、是、我講咗一啲比較好少少嘅嘢咧，即係令到一個少女們容易嫁得出啦。至於嫁唔嫁到有錢人咧，就當然咧唔單止睇你間房， 都要睇你條命， 都要睇你條命嘅、啊、你條命係有呢條命就當然容易啲啦。如果你冇呢條命咁計咧，就靠後天風水去盡量幫到你幾多就得幾多啦。我哋吸多啲出邊嘅陽氣入嚟，令到你間房就好啲，冇所謂嘅。甚至乎我話俾你聽，你間房咧開多啲門。开多啲门，令到你间房咧唔好封闭，令到间房唔好封闭时间咧，阳气咧就好容易入到去，有一个对流作用啊。 系 啊，好啦，有一样嘢大家要留意，千祈唔好将你间房搞到十全十美，一定要有少少缺陷。 系 十全十美嘅女人咧，话俾你听，十个九个冇男人追。我讲真 的，呢、這个系 唔怪之冇啦。 系， 系啊，好在你自己讲嘅啫， 唔系我鬼故我讲嘅，真系嘅，你自己谂，你谂一谂， 够谂高攀， 冇错。我曾经识过几个嘅，即系唔系话我追嗰啲啊，我曾经认识过几个朋友，啲女仔，佢真系接近系十全十美，但系咧佢真系冇男朋友。 我都试过，因为我嗰时咧，识咗一个女仔啦，咁佢妈妈都系有啲病嘅，咁佢成日都要照顾佢。一来系咁，因为佢就会少啲出街啦，但系都有翻工噶嘛。即系佢喺上环咧嗰间船嘅公司度做噶嘛，咁都好多同事噶嘛。 系 佢样系靓到无伦，即系成个港姐。 咁你唔介绍俾我咧？ 好耐啦，嗰时未识你啊，肥叔。咁我都问佢话：喂，你冇理由冇拖拍噶？佢話係啊，真係唔知點解冇人買你㗎。 是是啊，真的冇噶。 點解咧？佢有咧？ 所以一定咧，你要喺間房度咧，點樣都要留翻少少誒缺陷，係啊。咁留翻少少缺陷係邊方面嘅缺陷咧？就即係話你跟頭先我講嗰啲嘢，唔好全部做足。 係 係啊，留翻啲餘地。如果你話我已經做足曬咯。我已經做足曬啦，咁樣咧，啊又唔想拆啲嘢啊，咁你 咁你咪瞓上架牀咯。 瞓上架牀就咩？呢個輪住瞓啦，咪係兩姊妹輪住瞓啦。我問題就如果你兩姊妹都未有拍拖對象咧，咪輪住瞓咯，真係啊輪住瞓咯。咁另外就係嗰道門咧， 有時閂下佢， 有時閂下佢啦，因為一定唔可以十全十美嘅， 有時 係真係一個大忌嚟嘅。咁樣令到好多男性朋友唔夠膽去追你。 咁樣啊？ 系啊， 即系唔搞又唔得，搞得嚟又唔好咁远。 唔系因为 搞间房啊， 因为个关键所在就算唔好话风水啦。如果正常一个男人咧，或者即系雄性动物咧，你梗会揾啲易捕捉嘅嘢噶嘛。即系你唔会太哇，佢嗰只动物跑得好快又好靓，但系全部都追唔到嘅，完全追唔到佢，咁你点会捉佢咧？完全系拣最容易拿捏到嘅，自己能力可以攞。 但系咁我嗱，有啲女人本身咧，佢个个性比较刚烈啲啦，你行出嚟咧就好似觉得佢好似好男性化，好似生人勿近咁样啦。嗱，除咗佢自己改自己性格，咁呢啲有冇得话执下性格？ 头先讲嗰间房讲咗嘅，即系你令到间房布置得再女性化啲咯。再女性化啲，但系记住点样女性化都好，间房不能够布置到一间公主房咁样。除咗小朋友，小朋友可以当你已经系脱离咗一个叫做小朋友阶段，咩叫小朋友？因为我哋有成人礼啊，中国咁每一个地区有少少唔同嘅。一般嚟讲，15岁就会行成人礼，系啦，16岁好多叫及冠啦嘛。咁喺呢个时间咧，就可以叫做大人噶啦。咁喺15岁之前嗰啲咧，你可以仲系用公主房， 公主房。 但系咧，公主房我其实咧，你唔好以为喂公主房嗰啲人住公主房就有公主病，唔系。佢唔係講嘅，真係有嘅。 有。 但係呢種所謂公主病咧，佢唔係真係一種病。我而家唔係講嘅，而家時下講緊啲公主病，就係話當你如果真係喺一個成人仲住喺間公主房裏邊咧，其實你只係生活一個童話世界裏邊。 係 啊，你嘢係唔實際嘅啊！就算揾到個男人翻嚟，都係男人就壓力。 即係你的愛情觀都會比較可能天真啊，即係比較完美咯。 完全係天真過頭。 係 啊，因為佢就好中意粉紅色噶嘛。咁成張牀咧，由枕頭啊到被單啊，全部咧都係粉紅噶嘛，咁樣。 頭先你講嗰種咧，外表剛強嘅女性咧，佢想揾個男性咧，咁樣佢又自己唔肯去打扮自己啦。嗱，當然咧，打扮自己帶咩飾物係最重要嘅。咁如果我唔想做啲嘢，就喺間房度着手，你間房可以不妨女性化啲咯。因為你間房唔使對人啦，冇所謂啦。你女性化啲，其實你慢慢慢慢，你會受嗰間房分圖，分圖咗你之後咧，你就會可能著翻啲衫都女性化啲， 個人都女性化啲。 係咯，你嘅行動啊都會比較多翻啲女人味咁啦。 咁樣即係呢啲情況之下，咪會相對就會好啲咯，即係容易啲去解決到嗰個問題咯。好啦，但係問題而家去到，喂，唔係咯，唔掂啊，我真係好多桃花喎。 係。 但是我又不想去改變咯，我而家嗰間房咁樣有咩做法咧？我唔想去改，嗱，我好多桃花。 改間房，好多桃花。 係好多桃花啦，哇！一係唔嚟咧，四五個一齊追我咁樣點樣咧？ 咁冇乜嘢噶。 但係我驚我改咗間房之後咧，我又打回原形，佢一個都冇咁樣點樣？即係人好衰噶嘛， 太多又唔得， 有又嫌多，冇又話冇， 嫌多嗰啲曬命嘅啫， 都唔係㗎， 曬命 多有陣時又幾煩啊嘛， 咁你好過冇嘅， 係 唔關事嘅呢個， 唔關事啊，唔係咁樣都冇嘅，有陣時多個頭都煩嘅，又真嘅嚇，咁樣有咩方法咧？又唔需要拆你間房啲嘢有咧？其實你做一樣好簡單、好簡單嘅嘢就得啦。你找一嚿大大嚿嘅石春，或者我哋喺風水上面一樣嘢叫石錦當咧，擺喺你間房嗰度咧，攞嚟壓一壓啲桃花，扎一扎佢，得噶啦，就成功噶啦，系啦。當你發現喂扎得犀利個頭，我好似開始已經話 換個犀狗啲嘅， 全部都係啦，全部都好似走得快太過快啦。咁啊，學你話齋換嚿犀狗啲咯，換咗都仲咩咁咪拎走佢咯。 擺邊啊？ 擺喺你自己床嘅側邊。系啦， 床边啊，即系张床。 唔系即系床，即系附近位。 床头柜嗰啲。 系啦，嗰啲床嘅侧边位，你摆喺度啊。系啦，压一压佢，压住嗰啲桃花，咁样就会好啲啊。咁你个问题就系，因为呢嚿大石你拎得走啊嘛。我拎得走，我就会方便好多啊嘛。咁我又唔需要改任何嘢啊嘛。咁就可以解决咗问题。仲有， 如果我哋唔好讲少女咧，讲翻喂两公婆，我都惊啊个老婆有外遇，老婆惊个老公有外遇，呢排觉得好唔妥啊，好唔掂啊，咁样点算好咧？其实你都不妨啊，你同你老公瞓一张床噶嘛，喺你老公嗰边床，嗰边床最近嘅位置摆嚿啊大石头喺度。咁樣壓咗佢啲桃花，調翻轉你又覺得你老婆好似你呢排好古惑咯，唔知道做乜嘢咁樣個，你又擺一嚿喺佢嗰邊， 哇，係啦，大家每邊都可能擺住一嚿。個老公你咩事啊？你老婆你有咩事咧嚇？ 咁啊壓壓壓啲桃花，等到佢啲桃花咧就唔好咁旺啊！有陣時你不能夠壓死佢桃花嘅，點解咧？你個老公做 sales 嘅，你壓死佢桃花，哇點算？ 唔係啊，做節目點會壓佢啲桃花？ 係咯，你唔可以壓佢啲桃花噶嘛，有陣時咁所以變咗嚟講啊，你用石頭咧呢個方法咧係最有靈活性咯。 哦、 大嚿细嚿任你用啊，犀利啲咪用大嚿啲咯，啊冇咁犀利咪用细嚿啲咯，系啊，咁啊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呢类型咁样嘅禁忌，其实对付桃花仲有咩方法啊？啊讲讲下桃花运变成桃花劫噶啦嘛， 嗯， 系啊，咁我就要对付佢噶嘛， 嗯， 咁啊对付桃花嘅时间，我哋可以做嘅嘢就话咧，嗱、啊、桃花就属咩咧？就属木嘅， 系、 嗯、 啊，咁啊我哋用翻五行咧对付木咧就用金， 金啊系啊。 用金啊，咁我哋用乜嘢嚟对付桃花？其实好简单嘅啫，啊，只要一只铜做嘅公鸡就搞掂噶啦。 哇，啱晒八家姐，啱晒八家姐， 铜做噶嘛， 好啲都系啫， 系啦， 仲有公鸡， 有鸡头向住佢咁啊嘛， 鸡头向住佢梗系犀利啦，因为鸡咧。雞本身咧就係屬金嘅、 哦， 因為有金啊，有金啊嘛，我有字係屬金噶嘛，咁啊佢本身係屬金嘅，咁所以咧佢要嚟咧對付桃花咧係一個最好嘅，但係咧又都有少少嘅，就係話啊男用公雞，女用母雞，即是話如果我覺得我太太有外遇嘅，咪攞只母雞咯。你觉得你先生有外遇嘅，咪攞只公鸡。 咁啊，唔系买嗰三只点咯，金鸡一二三咁， 金 鸡对住噶 嘛。但系有啲， 想镇住 你。但系有啲又仲绝咯，啊，我方法咧仲有效喎。 系， 因为嗰只鸡你咁样摆喺度，可能一又惊佢发现，二来又可能唔系咁好睇，三来个力量又好似唔系咁够。 系， 咁样点样咧？啊，就去揾你先生个衣柜，啊，喺衣柜里边。摆一对， 哇， 系啦， 犀利， 摆一对公鸡喺度， 嗯， 咁样咧就断到佢啲桃花。点解要喺衣柜？ 好鬼阴毒啊！ 点解喺衣柜里边？ 因为通常 睇第一就发现唔到啊， 第一 发现 唔到啦， 同埋通常啲嗰啲第三者都系你系衣柜 吓，要出鬼， 镇住佢，所以 出轨 唔系，因为咧嗱人咧最贴身咧就系衣物， 系， 你明白？ 系啊。 咁其實呢啲所謂嘅桃花咧，惹翻嚟桃花咧，都係一啲好貼身嘅嘢，佢都係一路黐住你嘅。 係啊， 咁佢擺喺你最貼身嘅嘢上邊就係衣物啦。係啊，咁佢擺喺衣櫃裏邊咧，嗰、那個啊雞咧就可以係啄住佢啦。 嗯， 啊啄到你最貼身你。 係喎，跟住佢。 哇！ 咁咧就可以解決到呢一個咁樣嘅，即係話有桃花嘅問題啦。啊，但係喂，我呢啲咁樣嘅桃花劫咁啊，大家。當然都不係好想啦嚇，咁、嗯、啊即係唔係話教大家用呢啲方法走去破佢哋啲陣咁樣嚇，只不過就係、是如果真係遇到， 唔 係係 俾人哋破咗都自己知啊， 俾人破咗自己知， 即刻拎翻走， 即刻拎翻走，唔係即係大家就唔好話覺得就係話，喂我風水就教你做啲咁嘅嘢，只不過咧就係、是、啊俾你哋啊，如果遇到呢啲問題嘅時間咧，唔好一諗啊諗到即係叫攤曬出嚟， 嗯， 有陣時好多方法你試下先咯。嗱，我唔雖然唔係話保證你實揾得，但係有陣時有啲嘢咧，有啲太過大摩擦又唔係冇。有陣時可能你懷疑啫嘛，你心思思你懷疑，可能你老公冇嘢嘅，你明唔明啊？啊，你老公冇嘢嘅，你自己心多諗多咗啫。咁啊變咗你做少少嘢啊，咁佢又唔知嘅，咪 OK 咯。當然如果你老公知咁計，我唔知道發生咩事啊。原來你老公都識嘅，我話你做乜擺只雞喺度啊？咁啊冇得講啊。好啦，就講完話兩夫婦遇到嗰個桃花。 喂，咁啊鬼王，我想問咧，因為嗱頭先你係講咗啲女聽眾或者女士嘅福祉，咁男人又點咧？除咗講你話。间房啊，有啲咩摆啊，各方面，仲有其实同女仔嘅分别系点咧？其实主要， 其实男性咧就比较特别少少嘅，男性就 一樣啦，你要掛嗰啲相嗰啲時間咧， 千祈又唔好啦。 就唔係你係掛得嘅，但係你唔好淨係掛嗰啲 AV 嗰啲啊，你明唔明白？ 我都話的嗰啲嘅啫。 我見好多就係掛啲 AV 喺度嘅。啊，我啲係建議大家掛一啲係集體性啲。係啊，集體性啲嘅時間咧係會好啲嘅，因為變咗嚟講你選擇都會多啲。 係 啊。咁啊，另外咧，嗰個你一定要吸引到，因為用翻一個自古以嚟咧點樣吸引男性同女性嘅方法，就係一定要增加自己那個陽光氣啊，同女性一樣啦。頭先話女性要俾多啲陽氣入嚟，就但係你唔係要俾多啲陰氣入你間房啊，你同樣都係要增加自己嘅陽氣。 點解啊？ 點解咧？你而家冇你冇女冇你冇 咁我哋陽啊嘛， 你冇女朋友，我原因就係你陽氣不足啊嘛，你先冇你女朋友， 陽氣不足即係神氣不足， 先至冇女朋友啊嘛。咁喺呢個情況之下，你咪可以你要吸多啲陽氣，令到自己陽氣光猛啲，咁咪吸引到女性。 咁咪男女都需要陽氣咯，即係簡單。 係冇錯，冇錯，男女都需要陽氣。 唔係大佬，唔係要陰氣 先可以增加個桃花運。 呢一個咧係一個共通點嚟，係啦。當然啦，你話喂會唔會啲陽氣勁過頭咧，引咗個男人嚟啊？搞你咁啊！你咁你放心，如果引咗男人嚟搞你，就并非系你风水出问题嘅，系你本身你条命出问题，你明白？ 搞你都可以唔受嘅。 咁啊，唔系有阵时好难讲嘅，睇佢带住几多钱嚟肥苏啊， 又 系 讲 先。系嘛？ 一两亿我都会考虑。 一两亿啊，冇问题嘅呢啲，仲要靓仔嗰啲，系嘛？ 唔使嘅。 好啦，咁啊，今日咧唔该晒鬼故王啦，喺呢个无。 喂，讲完噶啦，阿妈。 差唔多噶啦，时间得翻 未够，咪多七分钟。 系啊，讲多少少先啦。 有嘅咩？ 听众一间 都未讲完， 一mon都掉烂我啊！ 留翻三分钟俾我，有嘢讲。 得啦，留翻三分钟。 唔使惊啦，你听完自己嗱，几衰听完自己嗰啲人理人哋。 一讲男嗰啲又唔关我 事。几鬼衰得花姐恭喜先。 讲啦，讲埋 啦。我而家同你讲咩啦？讲一个叫做屋里边而家少啲嘅，通常都系而家屋企人咧都系呢个生一个起两个子嘅啫，通常都系得一个嘅啫。咁啊，如果你屋企我假设有三兄弟姊妹都好啊，屋企嘅门咧。开左开右开中间咧，系直接影响到佢哋嗰个姻缘。 嗯 啊，如果你哋嗰度门喺你间屋嘅右手嘅左手边开嘅，左手边开咧就影响呢个长男长女。 嗯， 喺右手边开就影响呢一个咧右男右女，喺中间开咧就影响中间嗰、那个，佢哋嘅姻缘嘅。 系， 所以咧如果呢啲佢仲要直冲到即系入你间屋里边咧，嗰、那个姻缘咧系好有影响嘅。咁大家要做少少嘢啦。啊，一般直冲咧都系需要啊，例如咧就做翻个玄关啦，或者做翻个柜啦，或者咧就做翻糖珠帘啦，去挡一挡。如果唔系咧，呢佢哋啊直接影响到嗰啲人咧，佢个姻缘咧好容易会冲散啊。例如长男，例如呢间屋啊系开左边门嘅。咁你屋企嘅長男或者長女佢姻緣咧就會不穩嗱，於是者啦，開右邊門咧就係呢個右男右女， 嗯、 開中間門咧就中間嗰個子女啊就會容易出事咯。係啊，咁呢啲就大家要留心少少咯。 呢啲門口已經定咗噶啦，你 所以咪要做嘢，因為呢啲門口不能夠因你嗰、那個叫做。不同的環境你特登話要改就改、你改不到的嘛、所以一定要自己靠後天補救 是 這樣 的咦我想問呢如果你說男人要養魚嘛是不是都要四條、 不需要養多一點 我都得嘅， 系 越多越好，睇你要几条女啦。 你越多咧，嗰个叫做 咁啊，养多啲， 身气越足啊。 系 你又佢越多鱼咧，鱼咧又摆尾油噶嘛，一路游嘅时间啲水咪有动向咯。 系 啊，动向系最重要嘅，有动向有动向先至会有机会喺度。 明白， 死一潭死水咁样咧，系唔会有机会嘅存在噶嘛。系啊，你又想抢住讲啦，俾你讲。 冇啊，冇抢住讲啊。 俾你讲啦， 得翻三分钟啊。 系啦，就你讲啦。 哎呀，真系啊，唔系咁啊，就第一就系想啲。聽眾啦，即係如果係今晚聽到或者聽唔到都好啦，都可以咧繼續上我哋網度重温我哋嘅節目啦。咁就但係咧應該嚟講咧，就係呢一個都係可以免費嘅呢集，係啦。咁啊，即係會員或者非付費嘅會員都可以睇到嘅。咁啊，另外咁講，今晚呢集咧簡直就係攞嚟聽聽晚嗰集，我哋東頭灣到99號咧，就係講即係一對夫婦啊，真係搞出一啲即係。婚外情啊，嗰時會唔會真係如果聽咗嘅會唔會好啲咧？真係唔知啦。但係就係即係佢哋呢個婚姻咧，就係俾個第三者即係加入咗啦。咁然之後咧就引嚟一場嘅好嚴重嘅官司啦。而呢一個男人依家咧就係喺呢一個赤柱監獄服緊刑嘅。大家知唔知我哋講邊單咧？就係、是。 今年咧喺呢個香港呢個高等法院上演嘅一場咧奇案啊！呢場審訊咧就都即係好誇張嘅。咁啊，呢個冇屍體而又判咗有呢個謀殺嘅罪名。啊，咁咧就淘大花園嘅無私嘅情殺案，就係一場即係婚外情引起嘅，所以咧你話係咪咧？鬼故王真係好有心思今日揀呢集講呢個婚外情， 呢啲咪叫乜乜乜撞馬棍咯？ 咁啊，呢個案中嘅呢個女失蹤者或者女死者啦，而家被稱為嚇，咁啊佢就都係想嫁個有錢人，四川落嚟，咁咧就真係俾佢找到一個有錢人，但係人哋有老婆嘅，有婦之夫，咁結果得到咩下場呢？咁啊，大家都知啦，係啦。咁而呢一個情夫又得到咩下場呢？大家都知啦。但係中間咧好多內情咧，大家又未必知啦。 就不為人知啦。 冇錯啦。咁所以聽晚咧一定要黐住東頭灣道99號啊！聽晚有艾力力同埋有高 Sir。 總之有 Radio 99.TV 就有好嘢睇啊！ 係啊，許光有冇補充啊？俾你 round up 啊！ 俾我彎凹就話最緊要認住我哋三個就一定有好節目啦， 認住三個麥頭。好啦，今晚多謝大家收睇或者收聽，好，聽晚再見， 拜拜， 拜拜。 哇，正！重温下呢集《無底深潭》先。 無底深潭。 唔好啦，我想睇《客似雲來》喎。 唔制啊！我要睇東頭灣道99號啊！今晚單案我想聽啊！ 唔使爭東頭啦！上一次我滿足曬三個願望，梗係申請三合一套餐啦！只需要269元就可以三個月無間斷欣賞暗黑10:30所有節目，仲可以下載聲音檔案隨身聽。仲唔快啲登入 www.radio99.tv 選購？喂，仲等咩啊？唔係等天光係嘛？